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受宠若惊，感应篇注解里面引用周朝成王对伯禽的一段话，他总共说了六桩事情。第一个是德行广大，手之有功者荣，荣是荣誉，一个有大德的心，大德之人，处事待人接物都能以恭敬心，这是真正的荣耀，决定不能够傲慢。傲慢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看孔子，几乎古今的圣哲，他们都非常谦虚，都能够包容，待人呢都非常的恭敬，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第二句，他是土地薄玉，守之以俭者安，这个安就是身心安稳。我们中国人常常祝福所讲的平安，这个话很有道理。平是什么？平等，平等才是最安定。所以你看社会，你看历史，古今中外，社会动乱的时候，决定是贫富不均，这个才起了争端。贫富不均，种种不平等，说实在的话，这是事实。所谓是我们撑开一个是一五个手指都不一样长嘛，它怎么会平等呢？为什么不平等呢？个人造的业不相同嘛，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也想得善果，哪有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就晓得设法界决定不是平等的，不平等就不可能够安全，社会安全就做不到。所以古圣先贤用教学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教导富有的人应当布施，帮助贫穷的人，教导贫穷人要了解三世因果，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果报是自己所做的，不要去怨天尤人，只有用教学的方法使大家心平下来，事不平只要心平下来就行了。所以贫贱之人呢，他也能够积德行善嘛，将来果报就殊胜了吧。富贵之人不懂得积德修善，他福报享完了，来生就没有了。 所以要有人呢，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解清楚，每个人就觉悟了，心就平了，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可是这些道理现代人很难接受啊，难接受啊，更要讲，不能说不能接受就不讲了，这个不可以的。昨天晚上你们看到坐在我旁边的道教的李道长，他现在也在听感应片，我们这个袋子送给他，他也在听，他就说太难了，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我们更要讲。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迷得太深了，迷的人太多了。在现前这个社会，大家都认为是作恶害人是当然之理，你看哪个人不害人呢？哪个人去做好事？做好事有什么好结果啊？那做坏人你看看那个结果多好啊，名闻利养都来了。他那个富贵的果报绝对不是作恶得来的，是他前世所修的。佛法里面讲的好吗？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前生我造的因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你要想来生的果报，这一生造作的那就是的。这不是说明了果报通三世，这一生享受的富贵绝不是这一生作恶得来的，命里头有的嘛。这一生假借富贵仗势欺人胡作妄为，你这一生富贵享尽了，来生到哪里去了？投胎做猪是事实，你看看印光法师文钞里面所写的，曹操哪得了啊，曹操也投胎做猪去了。印光大师写的你们看到了，这个民国初年的事情，有人杀猪，猪杀了之后把那个猪这个内脏拔出来，猪肝上面有曹操两个字，所以大家晓得那个猪是曹操投胎的。曹操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了，还在变猪啊，他变了多少次的猪了我们不知道啊。这样明显的因果报应，事实真相如实啊，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不是假借这种方式劝你行善，我们要这样想法完全错了。事出世间的圣贤，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是真语者，他说的话绝对没有一句假话，实语者绝对不是虚伪的话， 如愚者，如愚完全跟事实一样，不增不减，给你说的是实话了。你听了怀疑，不能相信，是你自己没有善根，没有福报。遇到一个名人给你指路，你不相信，不接受。这个就是此讲愚痴，愚痴到了极处啊。他这个第二句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财富你有财富怎样能够得到身心安稳呢？一定要懂得节俭。佛还教给我们呢，要懂得布施不仅仅是节俭的，要懂得布施，要懂得帮助人，你就得安稳了。你自己节俭，不知道布施，还是不会安全的强盗小偷把目标都锁定在你家里，你家里有财吗你要能够常常布施，帮助这个临近贫苦之人，你就可以安稳睡大觉强盗小偷要来你的邻里乡党会保护你他会照顾你对他们有恩惠你发财他们沾光希望你财发得越大越好如果你是为富不仁，虽然节俭不肯帮助人那个强盗小偷要问的时候，他会给你指路给小偷指路你家里是火的，他在外面看，烧得好，该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怎样才能得到身心安稳呢？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助人决定是自助要懂这个道理这个第三句讲的，乐为尊荣而守之以卑者贵，前面是富这是贵，你怎样能保持你的富贵？贵是你在社会上有地位做大官应该以什么态度？谦虚谦卑不敢在人上这个道理诸位细细去观察观察古人读历史读古人传记现在这个社会你也可以仔细观察居高位的人他能够谦虚待人他的地位还不止现在这个阶段还会向上升如果他盛气凌人骄慢待人他这个位置不会长久保不长久他那个福报很快就会享尽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新加坡的汪总统我见过昨天晚上你们见到纳丹先生 他是总统候选人，候选人只有一个，他决定当选吧，得到社会普遍的支持。你看那人多谦虚啊，对待每一个人都那么客气啊，你看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啊，他能保持他的富贵，礼仪教人自卑而尊人。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对于任何一个人平等恭敬，对帝王对乞丐一律平等，决定没有分别心，这是佛菩萨我们要学的。这个恭敬出自于至诚真诚，不是虚伪，不是装出来的，装出来一眼就看穿了。虚伪客套一眼看穿了，出自于真诚。人重兵强啊，守之以威者胜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在我们平民，这一句话你也有引申的意思啊，或者是我们的才胜人，我们的义胜人。我们的学圣人，只要有一样东西，出人头地的，都是圣嘛。所以强盛嘛，盛就很容易骄傲，值得骄傲。畏惧是骄傲的反面呢，常常要怀着畏惧之心，不如人之心。所谓人上还有人呐，天上还有天呐，有什么值得骄傲？真有把握能胜人吗？多想想我们再能干，跟诸佛如来比比，跟诸菩萨比比，差远了。别说跟他们比，跟个小乘须陀洹都比不上。有什么能够胜过别人的？不要轻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里面也许有佛菩萨化身在其中。这些事实常有啊，常常在啊。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佛菩萨应化在中国，难道古时候佛菩萨来应化，现在佛菩萨就不来了吗？从理论上说，众生越是有灾难，佛菩萨来的越多。他来救苦救难。 他来示现的是平常人的身份的，你认不出来啊，他也不会告诉你。真正学佛的人能看得出来啊，心里会知道。怎么看得出来呢？他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像菩萨吗？经典就是标准嘛，那很像菩萨，样样都跟经典教诲相应，他不是菩萨谁是菩萨？我们自己要转凡成圣，就要从这个地方学习。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舍弃自己的成见，舍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听从佛菩萨的教导，我们认真努力去学习，这叫学佛学菩萨。果然相应呢，自己不知不觉就转凡成圣。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世间太乱了，灾难太多了，殊不知就是在这种世界因缘，诸佛菩萨都会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的。常怀微心的了凡四训里面，你看了凡叫他的这个儿子也特别重视微心，下面第四句，聪明累智，守之以愚者矣，也是得利益的。你有聪明，你有智慧，聪明智慧的人，几个人懂得守愚？能够懂得守愚，那是真聪明。往往这种人，所谓是锋芒毕露啊，不是好事情啊。我年轻时候也犯这个过失，老人教我要学愚，要懂得收敛呐。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跟我讲过很多次，叫我学愚。他说他一生想学，学不像，大智若愚啊！圣贤人的教诲。李老师劝我学，告诉我他自己也在学，学了一辈子还不算学成功，勉励我。我也认真努力在学， 你们能看得出来吗？我还真有点心得。你们以为我讲的这个东西还讲得不错，我自己觉得非常难为情。无有是处啊。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写过文章，为什么不敢写？见不得人呐、这跟你讲的是真话，绝对不是假话。跟古圣先贤去比，跟近代祖师大德去比，我们给人家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我跟大家讲都是真话。我这个欲不是学欲，是真的欲。哪里要学呢？学是真有智慧呀，它是学欲。我们没有智慧呀，智慧没开呀。只不过是以真诚心待人接物而已，不敢有虚伪。自己在佛法修学当中得的一点好处，说出来与大家共享而已。下面是博闻多记而受之于前者卦。这是讲做学问，有这个天分，博闻广记，你看得多，听得多，你有能力都能够记住。现在人讲的常识丰富啊，博学多闻呐。始终能够守住钱，你才能够你的学问知识才能增广。不敢以学识炫耀啊。那么这总共说了六个啊，这六个字，第一个是叫我们恭敬，第二个叫我们节俭，第三个叫我们谦卑，第四个叫我们常常怀着畏惧之心啊，守于啊，知道自己所学的浅薄你才能保住你的德行，而不至于退败。周公教人的啊，我们要学。佛教人也是六章四训啊，教人布施 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圣贤人教人都是言简意赅啊，言语不多，他的内容啊，通常讲言简意赅，意赅到底赅到什么范围？虚空法界。过去未来一点都不假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啊！可是言简意赅这四个字几个人能懂得能体会到呢？我们要细心，否则的话学术就得不到下手之处。人家几句话，一个字两个字，深广无尽，可是我们粗心大意，往往把它看粗略的看过，没有放在心上，根本不懂他的意思的前身。到哪里能学到东西呢？许许多多的机缘，无比殊胜的机缘，都是当面错过，这多可惜。决定不可以说现在没有人相信就不讲，没有人相信更要讲，要多讲，普遍去讲，讲多了人就相信了。假话变数说多了人家都会相信，何况是真话。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回头。那个假话，说一百遍，说一千遍，人家都信以为真。那真话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人家怎么会不相信？怎么不回头呢？所以决定不可以以为，哦，社会现在对这个不相信了，我们不要讲了。讲了落得人家反感，反感是他的。一遍反感，十遍反感，百遍反感，到千遍他就不反感了，万遍他就相信了。菩萨教化众生呢？佛在经典上教我们也是这样的，千遍万遍的，我们才相信了。我们也不是一遍十遍二十遍就相信的，我们怎么学习的？我们应该帮助那些不信的人，从我们自己切身的经验体会得的方法，这个方法有效，不断的重复认真努力去表演做给人看。好，今天时间到了，好，讲到此。